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指挥大师舍尔辛1950年6月19号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九交响曲第一、第二和第四乐章的现场实况，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8.6兆赫。 最真实的音响，最感人的音乐，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现场魅力。每周三、周四、周日6点、18点播出，让我们为音乐喝彩。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现场魅力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中，请您欣赏指挥大师克纳佩布什指挥巴伐利亚国家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第三乐章和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钢琴演奏巴克豪斯。这是1959年11月14号的现场实况。

Thank you.

Thank you.